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流声，我是月。最近这段时间什么最热？那一定是刚刚过去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了。朋友之间闲聊可能都会聊上今年的奥斯卡，你关注了哪个奖项？如果您之前没有太关注奥斯卡，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将跟您一起来看一看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有哪些好电影为我们贡献了那些好歌曲。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今年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得者，来自《寻梦环游记》当中的主题曲 Remember Me。 Remember MeO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igh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cuérdame Si en tu mente vivo estoy Recuérdame Yo 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 abrazar.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Don't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得者，来自《寻梦环游记》Coco 的 Remember Me。 我们节目所关注的当然除了最佳原创歌曲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奖项，那就是最佳原创配乐奖。那这一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呢，最佳原创配乐奖颁给了亚历山大·德斯普拉配乐的《水形物语》。《 说到亚历山大·德斯普拉，他的代表作其实有很多，像是《面纱》《女王》《色戒》，还有《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布达佩斯大饭店》《模仿游戏》等等，也先后获得过数次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的提名和奖项。今年的《水形物语》当中，亚历山大·德斯普拉他不但负责作曲，而且呢还负责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完成了《水形物语》的全部配乐录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亚历山大·德斯普拉，他为了与这部童话和歌舞片气质的电影相称，采用了很多浪漫怀旧的音调。比如说，我们从这段音乐当中可以听到竖琴、八音盒与手风琴这样的音色，舞蹈性的节奏刻画正面的人物，以低沉的弦乐、威胁性的铜管、紧张的节奏来描绘反面人物，恰如其分地烘托出了电影的优美以及悲情等等各种各样的氛围。奥斯卡我们一提都知道是影坛盛事，但是影坛盛事也少不了悦耳音乐的衬托。如果你对奥斯卡颁奖典礼比较熟悉的话，你或许能够察觉到典礼和这些年流行音乐走的是相当的近的。在欣赏了今年的奥斯卡获奖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往届奥斯卡都为我们奉献了哪些好听的音乐。在2015年，007幽灵党的片方选定了 Sam Smith 来为电影演唱主题曲，希望山姆的音乐能够为电影注入新鲜的元素。当然了，山姆想为电影的邦德英雄的背后来增添一丝脆弱，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只花了20分钟便完成了这首经典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这首歌曲也一举获得了第88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I've been nearBefore, but always here. 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一般来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和最佳原创配乐的提名候选名单会有几十甚至上百首入围，然后呢，在一个月之内慢慢的缩减到五首入围，并且呢，最终在五首当中去进行角逐。对于许多喜爱电影的音乐人来说，提名名单上丰富的歌曲呢，就是一场盛宴。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 Let It Go， 这首歌曲太有名了，那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2013年的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曲。在《冰雪奇缘》当中，伊迪娜·门泽尔为主角艾莎配音并且配唱，这首歌曲也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并且在小朋友的世界广为传唱。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I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bothered me anyway。 听过了《冰雪奇缘》之后，接下来我们来换一种感觉。我们介绍的是2016年电影《八恶人》当中的配乐，怎么样？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很不一样哈。这部影片呢，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数年之后，八名身份各异的人阴差阳错地来到了怀俄明州的一座山口的马车驿站，却被暴风雪困在了山坡上。恶人相遇，展开了一场混杂着暴力以及生死之战的故事。电影导演昆廷·塔伦蒂诺在此之前的电影从来没找过专业的人士进行配乐，这次抱着试试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请来了埃尼奥·莫里康内对于这部影片进行配乐。这一试可不要紧了，一下就获得了第88届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奖。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整部电影的序曲，给电影暴力肆意的主题做了铺垫。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当中，迪士尼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冰雪奇缘》的主题曲，以及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玩具总动员3》的主题曲，我们属于彼此， We belong together。虽然是动画电影，但是《玩具总动员3》融合了喜剧、动作以及真挚的情感。影片的制作者们汇集了自己以及家人的人生体验，以使故事变得更加的真实和容易理解，给观众独特的心灵体验，在触动他们内心深处的同时，也把观众逗得发笑。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玩具总动员3》的这首主题曲 We Belong Together。 Don't you turn your back on me, Don't you walk awayDon't you tell me that I don't care, cause I do. Don't you tell me I'm not the one. Don't you tell me I ain't no fun.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like I love you. You know you do. When we're together, gray skies clear up, and I cheer up to where I'm less depressed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just can't take when we're apart. We belong together. if I could find a way. I'm not shy, there's a whole lot I want to say. Of course there is. Talk about friendship and loyalty. Talk about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And I promise to always be by your side whenever you need me. The day I met you was the luckiest day of my life. Yeah, I bet you feel the same. At least I hope you do. So don't forget me if the future should take you away. Cause you'll always be part of me. We belong together. We belong together. Wait and see. Don't be this way forever. We belong together. 要助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寄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进口家居新风尚，立快生活，专注进口家居用品20年，足不出户畅享全球好物。3月2日至11日，立快国际家居购物节万柳华联璀璨开幕，进口家居用品优选立快生活。 哇，新买的手机啊， 每月消费58元，华为 Mate 102566元就能带回家， 这么优惠哪儿买的？ 北京移动营业厅啊，还有 iPhone X 等更多畅销机型呢，快去办理吧。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6度，未来3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明显。今天开始，本市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地面处于弱气压场，扩散条件是转差的趋势，请大家注意健康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流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就是历届奥斯卡获奖的最佳原创歌曲以及最佳原创配乐作品。2009年，由斯科特·库珀执导的电影《疯狂的心》上映，讲述了一个酗酒成性、人生正在走下坡路的乡村歌手，在一名女记者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正常生活轨迹上的故事。电影投资不大，但是反响非常不错，其精彩呢，很大程度上要仰仗音乐的细腻和动人，音乐清晰的脉络，很好的补充了人物。这部影片由替本恩·本内特来配乐，他和民谣歌手瑞安·宾汉合作的电影主题曲获得了第82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我们一起来听这首《The Very Kind》。 Your heart's on the loose, you rolled in sevens with nothing to lose. This ain't no place for the weary kind. caught all your shots, shooting a ball at the corner truck stop. Somehow this don't feel like home anymore. And this ain't no place for the weary kind. This ain't no place to lose your mind. This ain't no place to fall behind. Pick up your crazy heart and give it one more try. Sweating out the hay, the days and the nights all feel the same. The whiskey has been a thorn in your side, it doesn't forget the highway that calls for your heart inside. This ain't no place for the weary kind. This ain't no place to lose your mind. This ain't no place to fall behind. Look crazy heart and give it one more try. 同一年获得了最佳电影原创配乐奖的是另外的一部电影《社交网络》，这是一部讲述马克扎克伯格和爱德华多萨瓦林两个人如何建立和发展 Facebook 的发家史的影片。这部影片呢由特伦特雷诺配乐。如果单说影片的话，那么这部影片在那年的争议还是很大的。那年入围的电影有《国王的演讲》《盗梦空间》《驯龙高手》以及《127小时》。这部影片不是靠配乐推动情节，很多人认为这部影片的配乐根本算不上是合格的配乐作品，可是它却获得了大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影片当中的一段配乐。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部影片呢，它很有意思，它获得了2009年也就是第8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因为这部影片它虽然不是一部音乐片，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歌曲，因为它是一部讲述印度故事的电影，大家非常熟悉了，那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首歌曲呢有两首插曲入围，因为2008年奥斯卡主办单位美国艺术学院表示，以后啊每一部电影最多只能有两首歌曲出现在最佳电影原创歌曲提名名单上，所以呢在全都是歌曲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中，他们选了两首去参加这个比赛，最后如愿地获得了大奖。 阿加阿加金的沙米阿内给他勒阿加泽里瓦勒尼勒阿斯马内给他勒आजा जिंदे शामी आने के तले हैं आजा जरी वाले नीले आजमाने के तले हैं नच कोयलों पे रात बिताई है अखियों की नींद मैंने फूकों से उड़ा दी गिन गिन तारे मैंने उंगली डलाई है राजा राजा जिंदे शामी आने के पहले जो सारी तारे नीले आसमान के तले हैं जय हो शुभ हो जय हो गाने दे जय हो गाने दे जय हो 加勒后，来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在等到心灰而简讯，他还是忘了回。你说他也许最近忙一些，疲倦的敷衍，冷漠的抱歉，你假装看不见，其实更累。人别因为怕黑就遮住双眼，不对，你比谁都了解，不对，真爱没那么迂回。若眼泪是先苦后甜，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好感情不被浪费，对不对？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他爱不爱你，你早就明白。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如何做一个暖男？每天为他煲汤，纪念日给他送花，不如让温暖提前开启。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配备全新一代安吉星远程启动功能， APP 一键快速开启，为你爱的人提前热车，让温暖如影随形。屏幕上搜索不到的科技温度，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小语种原创音乐在奥斯卡获奖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说第77届的奥斯卡金像奖当中，电影《摩托日记》获得了最佳原创配乐奖。这部电影根据切格瓦拉本人写的《南美丛林日记》改编而成，讲述了一次南美旅程如何激发了切格瓦拉全新的世界观，使得革命热情开始在他的心中萌芽生长。因此电影所用的语言以西班牙语为主，主题曲也是一首西班牙语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Clavo mi remo en el agua, llevo tu remo en el mío. Creo que he visto una luz al otro lado del río. El día le irá pudiendo poco a poco al frío.Creo que he visto una luz al otro lado del río. Sobre todo creo que no todo está perdido. Tanta lágrima y yo soy un vaso vacío.Oigo una voz que me llama, casi un suspiro. Rema, rema, rema. Rema, rema, rema. En esta orilla del mundo, lo que no expresa es baldío.He visto una luz al otro lado del río. Yo muy serio voy remando, muy adentro sonrío. Creo que he visto una luz al otro lado del río.Sobre todo creo que no todo está perdido. Tanta lágrima y yo soy un vaso vacío. Oigo una voz que me llama, casi un suspiro. Rema, rema, rema.Rema, rema. llevo tu remo en el mío. Creo que he visto una luz al otro lado del río. 我们都知道奥斯卡金像奖的全名是美国电数艺术与科学学院奖，那主要呢以英语电影参评为主，但是呢也不乏欧美国家导演拍摄的其他的国家以及文化的作品，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和摩托日记，以及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末代皇帝。末代皇帝呢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等九项大奖。电影原声由中国作曲家苏聪、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英国作曲家大卫·拜恩共同完成。今天的结尾跟你分享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作品，我心永恒 My Heart Will Go On， 由加拿大女歌手席琳迪翁演唱的一首非常流行非常经典的作品，作为1997年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获得第7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奖。歌词的创作灵感源自于电影当中那位百岁老人年轻时候的爱情故事， 由于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不允许电影当中出现任何的歌曲，所以这首歌曲被选为电影的片尾字幕主题曲。好了，伴随着这首经典的歌，今天的节目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何打破车内的沉默？放一首摇滚乐，讲一个冷笑话，不如玩点不一样的互动。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搭载 2.0T 加 9AT 突破性黄金动力组合，瞬间释放澎湃动力，用推背感引发尖叫，让旅途不再沉寂。屏幕上搜索不到的速度激情，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如果智能互联不只是在车内与世界相连，更能在路上轻松控制家中的智能设备，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车载 4G WiFi 和安吉星智能家居功能，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发烧打他打他打他， 又断网了。 玩个游戏总掉线，赶紧换宽带吧。 歌华宽带安装简便，无需重新布线，有110兆到22兆多种带宽选择，详询营业。